broadcast in regular broadcast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ogee 109, battling droid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Apogee Special.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各国影子政府秘密基地。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Apogee Special. 好奇怪，剛才我讀天氣的時候，我望住雲海，我竟然將海域讀咗海 bird， 係唔係海 bird？ 係海域。好啦，咁今日咧有幾個單位好想多謝一下先嘅，咁啊即係呢個演唱會咁成功啦。首先要多謝阿金啦，因為咧阿金將呢一個直播室嘅燈咧係校到係。冇得再暗㗎喇，雲海 係 冇得再暗，佢自己私家攞燈膽係搭住電線就咁吊咗喺頂啦，而家我哋扮射燈嘅可以有 知正嘅、 啊、好似點咗啲香，我哋仲將嗰個燈泡係送即係揈下揈下咁樣，而所以而家裏面好迷幻，不妨你都可以將你屋企嘅燈亮較細。咁亦都啦，好多谢呢位听众咧，叫做 Nicole， 咁佢因为咧就系整咗个不明来历嘅灯胆送俾阿云海嘅， 呢个系俾你噶嘛， 将呢个奖座交俾你先啦， 你嚟噶嘛， 加嘅，你系呢一个邀缘嚟噶嘛，奇怪咧， 奇怪啊， 你有冇发觉喺直播室亦都好奇怪， 嗯， 有一本云海嘅讲鬼嘅书喺度，睇唔睇？你睇唔睇？ 系、哦， 好奇怪，唔知边个摆喺度啊？ 神神秘秘咁， 神神秘秘。咁你今次去完呢个日本之后，有冇一啲 系 匪夷所思嘅嘢发生？ 你又爆俾啲听众听， 梗系啦。 唔系，其实咧，琴日翻到嚟咧，唔系，因为琴翻到嚟，今日你 call 我嘅时候咧，咁你问我有冇匪夷所思嘅嘢，其实我就话系冇乜啦，冇嘢，好正常啦、啊。一个好凉嘅东京，因为好、啊，因为今年东京反常啊， 反常奇怪啦， 好凉，好啱我， 好啱你。 咁但係呢，你問完我之後諗，哇咦，其實唔係喎，都有單古怪事，即係唔係好古怪嗰、啊、個呢係無論我去邊，即係喺池袋嗰部分啦、啊、無論我行到邊間鋪頭啊，去到 Tokyo Hand 每一層邊一層都好呢，都硬係撞到一個呢長髮嘅男士， 係 個頭髮呢就電攣晒，但係到腰嘅。 男仔 男人嚟嘅， 咁可能鍾意咗你。 唔係啊，梗唔係啦，係每一次都撞到。咁但係個問題我 奇怪，佢會唔會係幫啲政府做嘢跟蹤啊？ 如果係一個幫政府做嘢嘅影子政府留咁長嘅頭髮，一定係好 get 到人哋 attention 囉。咁但係我諗咦，唔通佢可能係諗嘅真係咦唔得跟蹤我。 只要你講啲病嘢嘛， 唔係咁得啦，唔係啊，冇理由揾個咁嘅人嚟跟蹤人嘅啫。 咁你搭飛機翻嗰時候有冇見到你表弟啊？ 啊， 我表弟星海啊， 係， 有冇望出出邊見到星海？ 冇啊，因為唔係坐窗口。 好啦，今個禮拜不明來歷嘅 Public Day Special 咧、嗯，就係、是、個 topic 咧，就係頭先聽咗啦，就係各國嘅影子政府同埋啲秘密基地。咁啊，首先咧，何為影子政府咧？雲海大師 嗱，其實咁嘅影子政府咧。你可以簡單地形容為，如果一個表面上嘅世界各地每一個政府嘅表面嘅嗰個政府咧，個背後有啲人就相信咧，其實嗰啲咧先至係真正 in charge， 即係講緊有實權、嗯、做緊嘢，或者係有真正嘅能力去做到佢哋想做嘅嘢嘅一班人。咁、啊、嗰班人 即係嗰個政府係淨純粹係做戲嘅啫。 有班人係啦，即係而家有人相信嘅話，就係咧，其實好多， 所以佢哋要揾好多 Ronald Reagan 啊，或者阿舒華辛尼加啊嗰啲，即係啲戲好嘅。 啊，唔好話 Ronald Reagan 真係 好戲㗎， 好戲㗎，同埋佢講每一句説話咧，後人都即係引述佢嘅説話都好多㗎、 啊， 即係 有骨有骨 有骨，或者有啲嘢講，一間有啲會提到 Ronald Reagan 講嘅説話咧。 嗯， 咁但係即係即係當然呢個係美國好多人相信嘅一樣嘢啦，尤其是佢呢五十年啦，佢認為可能表面上呢個政府無論佢選出邊個都好，其實背後都係由一班影子政府控制嘅。 嚇、啊，咁啲影子政府係其實邊？即係其實一路係咪美國？即係咁多年嚟都已經其實公認咗有一個影子政府。 公認就一定唔會公認。不過咧個問題係咧，佢會你所做嘅嘢或者所做出嚟嘅嘢咧，你會強烈被暗示到，咦？好似唔係好關而家呢個政府事，但係又有人繼續做緊嘢。咁、啊、但係即係嗱，我撇開少少先啦。你除咗 又撇開 係撇開少少。 嗰日我收到啲聽眾話，雲海就係成日撇開，撇到。 唔知太开， 撑得太远 啦，唔好嚟。 翻嚟嗰时 候，冇讲到上 个礼拜嗰 part 系，咁啊，云海应承咗佢，赚稍后咧、啊，如果有时间， 系咩？我都唔系咁应承 你。你点讲噶？你点讲噶？ 我系话， 我本来帮你想帮你收息好啲 啊嘛。系啊，唔系，我话咧，其实咧，今日。应该讲唔到嘅，不过咧， 啊咁啊 OK 啦，够啦， 够啦系嘛？ 呢、這个答案大家相信，我相信大家好满意，好满意。 迟啲有时间讲翻啦。咁、今日因为要讲嘢都实在太多，即系就算头先讲翻英资政府啦、即系其实而家就算撇除咗美国之外咧、其实好多好多好多个国家。可能運作緊嘅真係可能有兩部分嘅政府，一部分真係可能而家表面上個班、一部分呢可能就係暗馬底個班。不過可能其他國家好多暗馬底個班呢其實就唔係擁有實權嘅，可能都係正表面上個班擁有實權嘅、但美國呢就好多人都相信呢可能暗馬底個班呢先至擁有實權。 咁即係 調返轉 啲人成日話佢嗰個副總統嘅撤離， 係 先至係即係影子政府嘅 總統啦，即 係大佬 嚟啦。冇錯， 其實佢係控制緊整件事嘅， 係 喺背後。 即係嗱，傳聞啊嚇，我哋歸傳聞啦、因為咧自從布殊上咗台之後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好多好多陰謀論嘅論者啦，或者一啲學者啦，都話。以而家呢个部署嘅聪明才智 嘅能力， 真係好好㗎。冇错。咁呢就变咗你要需要一个呢其实真真正正有智慧啦，有能力㗎。 首先你个口型咗佢讲个脑字係咪你有智慧啦。 係咩？咁你睇到我个嘴喐緊㗎。咁先至係佢去 in charge 囉。咁於是嗰啲人就話其實根本撤離呢，因為當年就算選總統嗰陣時候，講緊布殊未選之前，甚至人話喂其實撤離你唔需要做布殊嘅副總統。 其實佢自己可以做總統。 係啦冇錯，即係佢自己可以參選，佢個即係佢個能力。 但佢係醒嘅。 我哋咁話。其實我覺得其實佢係先至最聰明。 即係留守喺幕後。 係啦係啦。即係尤其是幕後到喂根本你鬧親嘅，而家鬧美國政府所有嘢都係鬧布殊㗎嘛、你唔會突然間鬧撤離㗎嘛， 係啊係啊， 但撤離就做曬所有佢想做嘅嘢， 係啊，同埋睇曬佢所有想睇嘅報告， 啱嘅啱嘅， 睇曬所有即係相傳 Area 51嘅啲外星人嘅屍體， 嗱一陣間慢慢講呢、這個報呢樣嘢先，但係咧因為頭先你講開日本咧。等先，我讲唔讲得？ 你去开啫，唔系我 开，我去开。等先，讲得嘅，讲得嘅，唔系我惊影响人啫。 咁唔好啦， 啊，讲得嘅，讲得嘅， 唔影响太过， 唔影响人之下讲得嘅。 咁系咩咧？ 唔系，其实咧，你谂下，你估香港有冇影子政府咧？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香港有冇我都唔敢讲啊。咁不过咧， 香港都应该其实都可能需要，系咪？ 需要系咪？即是找个香港的撤离是吧、 prefer 一个聪明一点的 是 沉一点的。 哦不是。不过呢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呢日本很多商业机构呢、其实他们已经运行了这个影子政府的架构。 其实是不是其实影子政府都是讲钱的、 都不是啦，我比个真实的故事你听。 即是我是大财团来的。我是掌管你的经济，我是其中一 part 是很重要的。咁其实我某程度上都可以控制了你的政府的一些事务或者事项或者一些规条。 你都可以咁讲，但是我比个实际的例子、你香港发生真人真事下。咁香港几年前啦，唔讲边间啦，有一间日本银行啦。咁嗰间日本银行呢就香港都颇大嘅。OK。咁当然即係唔係即係我要点样啦？ 咁点咧？ 一间日本颇大嘅日本银行喺香港支部嘅总行啦，中环嗰度。咁你个总部就喺嗰个中环某一个大厦咧，就有好多层咁样，日日啲人喺度翻工啊、放工啊等等等等。咁样好正常、好正常、好正常嘅银行嚟嘅咁样。咁但有一日咧，中环嗰间商业机构公共大厦咧，就全栋停咗电。 奇怪， 奇怪，奇怪。 哇！呢、這个好奇怪。 系咁咧，其实停嗰电都唔怪嘅、不过问题啲工作人即系啲职员啊，就全部喺晒 office 啊，所有人都喺晒度，包括最高级嗰啲总经理全部喺晒度噶啦。就谂啊，大镬啦！即系原来冇咗电，咁我哋暂时坐喺度先啦，等下啦咁样。停咗电唔够15分钟到啦，大概啦吓。咁、就有一班人就行楼梯上嚟噶啦。咁系一班咧，佢哋从来未见过嘅人。OK， 系、但系日本人嚟嘅。OK， 咁佢就。 即一定系喺香港住噶啦， 唔知啦， 咁快嘅， 当然，冇错冇错，当然香港 知咩啫。 咁佢就上咗楼梯，就去到嗰个总行嘅门口，就打开门口就话啦：总经理，唔该所有主管部门嘅阿 head 就嚟晒我哋呢度啦，咁嚟晒咯，做咩事呢？系咪要商讨停电后嘅事，即系应变措施呢？咁嗰几个人就话唔系，你哋而家系全部人要攞晒你自己手上面嘅文件同埋证件，即系嗰啲公司证啊等等嘅嘢咧，就跟住我行啦咁样。咁行去边啊？因为我哋其实有个影子银行嘅， 哦， 喺两条街嘅啫。 影子银行，即系呢间银行其实系冇嘅， 唔系， 但系其实系有， 即系其实咧，佢有个总 back up。 嗯， 喺另外两条街嘅， 但就唔系话出边唔系银行咁样。 系啦，冇错啦，仲要系咧，所有嗰栋大厦总行嘅任何人，包括最高级嗰个都唔知道有个影子银行存在嘅。嗱，呢个真人真事嚟噶， 即系而家系直情喺香港。 系咁， 唔系，因为个问题系唔系 之后咧，咁佢就带晒嗰班人咧就去到啦，就先发现原来真系去到另外两条街外一个办事处。 嗯。 都是中环那个地方，当然没有停电啦，上到去原来所有电脑系统呢那里继续温 正常，因为它可能有一个 backup 的电源， 是重要在 这个发电机， 因为那个它本身力是在另外一个大厦嘛，但是问题是原来呢那栋总行所有的电脑啊运作的情况呢，原来在那个影子银行那里呢是24小时监控的，是但是从来没人知道的。 点咧？即系佢个 即系影子嗰个银行咧，一直以嚟系监控紧呢个总行嘅所有电脑系统嘅运作啊，内容 就直情系嗰个总行嘅最高级都其实唔知， 系啊。咁于是乎咧，去到啦，所有人都愕咗然，擘大个口，原来嗰个仲有一个 office 嘅。咁所有人就坐晒嗰个 office 咧，就用嗰啲电脑咧就开始继续运作。嗰日先知，而嗰间银行咧，喺911事件呢，佢係唯一一间呢係逃离咗911事件嘅银行嚟嘅。点解呢？就因为呢，喺我唔记得96定95年嗰阵时候世贸大厦咪有一次炸弹爆炸嘅。 係啊， 炸弹爆炸之后呢，呢栋银行 嗰隻係停车场嗰 啲。係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呢、這个影呢、這个呢间银行嘅影子 近 呢间影啊银行嘅 影子高层 咧就讲啦，唔得，咁我哋要全盘将所有喺嗰间银行喺世贸大厦嗰啲即系成个世贸大厦 撤离， 冇错，撤咗喺三条街之外。 吓， 咁所以咧，佢系唯一一间银行喺911事件之前咧系搬走咗嘅。 奇怪， 系， 因为佢真系一早估到收晒风， 系。 你好，你影子银行，唔错。 grass is greener, maybe I'd be happy again. But I'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cause now I've got my freedom, but I'm still looking over the fence. It's always the sam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always want what you haven't got. It's always the same, it won't ever change. You always want what you haven't got. You always want what you haven't got. Lighthouse Family. Always want what you haven't got. You always want what you haven't got.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undertakes a painstaking work of piecing together bits of ancient biblical scrolls found in a mountain cave near the Dead Sea.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Papa J's special. The last great batt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light an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各国影子政府秘密基地。 Canadia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系啊，真系估唔到啲银行啊，原来都有一个影子银行啊！ 系啊，即系你谂下，银行已经系咁， 系啦， 咁你谂下， 即系啲几秘密嘅啲组织吓。 嗱、啊，你不如我讲埋先，你唔好问我嗰间咩银行，因为嗰间银行喺几年前咧， 你又知我唔会问你。 系，多谢。咁就系大几年前咧，就已经进行一个大型嘅合并咧、啊，合并咗噶啦。OK， 咁你唔好问啦，总之 我都话唔问啦。 系知道， 我其实我想问都系为咗人哋而问， 系 唔系我想问？ 我都知嘅。 咁其实点解咧？ 都话合并咗啦。 嗱、哦，我帮大家问咗 系啦。唔系，但系嗱，讲即系你谂下，如果一间银行啦，不如讲真，日本系一个比较稳阵嘅国家啦吓。咁、但系你讲到头先，即系最初讲影子政府嗰 part 就系美国嗰度啦。如果怎一讲起影子政府啦，可能好多人首先谂起就谂起、 美国 啦，谂、起 CIA 啦，谂起 FBI 啦，等等。咁但系咧，我谂你问美国人都好啦，佢、自己都公认咧，其实全美国即系其实讲紧全球啦，最神秘同埋真讲紧真系最神秘啊，即系唔系嗰啲所谓神秘嗰啲吓嘅秘密组织啦，佢哋都话应该就系叫 NSA， 即系国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系啦系啦，咁呢个咧我都要小心啲讲嘅，系真系，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咧，即系除咗佢系最全世界最神秘嘅组织之外咧， 即系其实系冇嘅。有呢、這个、 你真系聪明，因为点解咧？因为 其实就有， 其实 但系冇嘅， 系 exactly 点解咧？原来咧，美国人咧自己叫 NSA 咧，就叫做 No Such Agency，、 No Such Agency， 即系冇嘅，唔存在嘅、但系就肯定存在嘅。 但其实呢班人都系有即系 license to kill 嘅咯，即系可以随时系，即系我譬如我怀疑云海泄漏呢一个机密 ，bang that's it。 应该咧就唔系佢哋去负责，不过咧佢哋个权力大到去边咧，其实连总统都唔知嗱。讲翻 NSA 本身嗰个总部先啦，个总部咧其实咧就喺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嘅一个叫 Fort Meade 嘅一个地方。咁但呢个地方咧，你其实你谂翻嘅话，咦，从来都未听过嘅。同埋你印象中，你如果你脑海中去幻想翻嘅话，你以前睇电视啊，睇 X File 好啊，乜嘢都好，从来都冇出现过。 幻想唔到嘅。 系啦，冇错，你幻想唔到嘅话，佢NSA 总部系点嘅咧咁样？咁 NSA 总部咧，其实真系简单到你都唔信嘅，就一排建筑物有一个洞喺度嘅长方形，一个瞓喺度嘅长方形嘅玻璃幕墙嘅建筑物啦，其他就白色一层层嘅建筑物啦，冇标志冇牌冇路标乜都冇， 呢啲好林海峰喎、 吓， 冇标志冇牌白色乜都冇， 飞 乜都冇， 系咁啊，出边有一个巨型嘅停车场咁样。咁而所有嘅运作咧都喺里边嘅啦，原则上吓，咁、所有嘅 top secret 咧都喺入边嘅啦，咁冇人可以知道嘅。但系 点解会你諗到就係冇任何嘅资料你喺个幻想度出现过呢，就係呢你 FBI 又好，白宫又好，五角大厦又好， CIA 又好，原则上虽然佢哋 唔会直接联络话我哋去问 NSA 啦咁样嘅。 即係就算你諗到呢啲嘢呢，都係例如小说系列有讲过啊，电影有讲过啊，或者可能有啲所谓嘅游客旅行团呢，都会有部分係开放俾游客去参观㗎嘛。即係都有头先讲几个都有㗎嘛。就唯独 NSA 呢是冇任何嘅部分，包括个停车场呢係公开俾公众嘅，係冇嘅。 你去唔到啦呢个。 去唔到嘅。甚至呢从来以嚟呢係冇传媒入过去，除咗美国有一间嘅 K 报入过去同埋有一个报纸入过去之外呢，五十年嚟呀就係呢两个。 就得佢个员工入得去啫。 得个员工入得去。 咁员工系咪即係好似都要去啲秘密基地呢，又要即係搵啲咩黑玻璃嘅车送佢哋返工啊，唔知道喺边啊嗰啲。 咁唔使。不过呢他们要即是我眼中呢直情就要发毒誓咁啦。即是你如果入得去 NSA 做嘢嘅话呢，他第一就是请你之前呢，他们首先呢会帮你做一啲嘅心理辅导嘅过程啦，同埋要测谎。 是啦，咁究竟 NSA 喺一个即是影子政府里面是一个咩重要嘅位置呢？ 冇错冇错。 发 你咪发你讲。 爆炸啦。 What is this thing? What could it be? Main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Hutchill. Main Area, a Papa J special. Hey!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在古埃及的浮雕壁画，专家经常发现一些雕像皮肤被油上蓝色。早期的考古学家曾经以为蓝色是代表奴隶，但是后来发现在众多的壁画里面亦都有蓝种人的出现，跟地位完全无关。那到底是不是代表地球上曾经有蓝色皮肤的人类存在过呢？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的考古队去到南美洲智利一个6000米高的山峰上，发现一些皮肤带蓝色的土著出没。他们适应力强，在高山缺氧的情况之下依然可以活动迅速。另外一位美国生物学家也都曾经在6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现过一些蓝色皮肤的生人。经过科学家详细的分析，这些蓝种人可能是因为生活在缺氧的情况之下，身体里面的血红蛋白素就会变成浅蓝色，当这些血液运行到全身就会令到人出现蓝色皮肤的现象。不过这个解释未被广泛接纳，因为曾经有探险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亦都见过一批蓝色皮肤的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没缺氧运行海拔低的地区，证明不可以用血红蛋白素变色来解释这个现象。那世界上是不是一路都有蓝种人的存在，而他们又是不是快将濒临绝种的生物种？ 不明来历，A Papa J Special.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各国影子政府秘密基地。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好啦，翻翻嚟不明来历嘅呢一个今日嘅 topic 啦，呢个影子政府头先咧就讲到呢一个 NSA， 系啊，美国国家 咁啊，即系头先一路谂啦，即系喺呢一个所有嘅电影里边咧，即系听到即系 CIA 或者 FBI， 系啦， 即系从来都冇听过 NSA， 冇错冇错，因为。入職嗰陣時咧，即係你就算真係請你啦，咁之後咧， 其實佢哋揾你嘅，你唔會可以申請到入去做嘅，係嘛？ 我諗係佢哋有個辦法去 recruit 一啲人做咯，即係佢嗱，你講起揾即係入唔入到呢間公司做嘅話咧，其實好有趣就係你 NSA 你從來冇話登廣告啊，你見到任何嘢， 係咯，呢啲咁秘密、咁影子嘅，應該即係佢揾你咯，你揾佢啦。 你但係 CIA 就唔同噶嘛 ，CIA 咧其實你知啦，好多間美國，尤其是加州啦，即係好多嘅。华人有毒嘅学校咧，毕业嗰阵时咧，如果你有细心留意咧，每一次毕业嗰阵时候咪有份 CIA recruit 咁样， 系啦，一定系 CIA， 你可以去揾，你可以 in 嘅。但 NSA 你真系 咁，其实佢咪好易会俾人即系做到，即系混入咗间谍咯。 其实是的， 我公开话即系 recruit 入去 CIA 做，仲要即系全部唔同国籍嘅人， 系咪？佢就系要揾啲唔同嘅国籍，因为佢其实要你揾你翻嚟去留完学咧，就帮佢做嘢啊嘛。 系啊，咁但系如果佢既然佢揾到咁多唔同国籍嘅人，点解佢唔识听嗰啲即系嗰一嗰 啊？呢、這个就你真系讲得啱，因为佢哋咪俾人闹到， 佢直直个国家都揾，就系唔揾中东嗰啲， 系啊， 阿拉伯嗰啲， 佢哋话原来 就唔识听， 唔识听阿拉伯语，又唔识讲阿拉伯语， 呢个好正啊！ 唉，呢个真系我觉得佢哋嘅大笔嚟嘅。咁讲翻即系 NSA， 可能就即系佢揾到你啦，或者你真系接受咗佢嘅 offer， 你去做下呢份工。咁、第一就佢一定要你测谎嘅，即系要一个好详细嘅测谎，你要测谎机去即系睇你嘅情绪啊等等嘅嘢、问所有问题，你过咗 pass 咗啦，咁咧你就可以入去做。咁但系咧之前咧仲要同你讲到明嘅话，你入得嚟做都得，不过咧你有个好一定要守嘅一个条件，就系话你唔可以对外，喂，同埋 讲嘢啦， 系啦，讲任何关于 NSA 嘅嘢，任何资料你都唔可以讲出嚟。但你可能做嘅嘢系好多好多。咁你嗰阵时佢曾经有个讲法啦，因为有个人出嚟都讲啦，佢个上司曾经即系嗰阵退咗休啦吓。咁啊，当年入职嘅时候，个上司同佢讲，佢话你可以系做咗好多好多影响世界局势嘅嘢。但你是冇人出面知嘅，但是呢、你是但你 top secret 里面呢你是 famous 嘅。 即是你是即是你在秘密界。 冇错冇错。 好有呢个声望。 是啦。声望你话真係呢个系咪真系讽刺。但就一定要系咁。咁同埋有人话系嘅喎，真 系。咁几正喎、 啊。你觉得正 啊。咁喺最行径嘅人嘅眼中你系心 关。咁系、啊。但系佢就讲到啦，即系啲人话。 佢咁秘密系佢做緊嘅嘢系影响世界局 势。系呀影响世界局势嘅。即系佢都讲到就算系而家今时今日啦，尤其是二次大战时期到今时今日为止，美国同世界上呢冇一本书系冇一本书啊系写过 NSA， 系佢内部人士走出嚟话写一本书，我以前点样经历嗰呢样嗰样呢一本都冇。 你已经上过去嗰啲咩 Amazon.com 嗰啲， 唔系真系冇，因为咧有嘅话就大镬噶啦，即系嗰样就可能存在噶啦。但其他机构反而有，即系 CIA、FBI 好多人写呢啲书啦。咁 NSA 冇嘅，咁神秘到咧根本美国人自己都觉得都唔知道究竟 NSA 做紧乜嘢，因为佢嘅每一年嘅国会分嗰个所谓嗰个财政嗰个 budget 咧， 要俾钱去做嗰啲， 系高过 CIA 几倍嘅，每一年都。咁里面有啲咩做緊呢其实。 咁我哋点样拨呢笔钱，系咪即系 CIA 用嘅厕纸又 mark 高啲呀 吓啦。咁唔会嘅。咁佢一定有啲 project 话俾人听啦，我做緊咩所以你嘅拨啦咁样㗎嘛。咁但系佢里面有主要有两样嘢呢系做緊嘅，每日都24小时每日都唔停嘅。 上网啦就系。 其实都有呢个 part 嘅。咁有两样嘢做緊嘅嘢呢，第一 part 呢就系、是其实佢有好一个由二次大战开始到而家咧，都系一个叫解码嘅工序，密码， 即系所有各个国家有关，即系有 code 到嘅嘢，佢想 break 嘅。 冇错冇错，佢原来由二次大战开始咧 ，NSA 已经系负责紧一啲可能德国， 即系日本嘅电报，佢系要 break 出啦。原来当日咧，咪有个讲法就系苦苦苦嗰个海纳珍珠港咧， 苦苦苦苦 嗰个咧啊，即系嗰个密码咧，其实原来 NSA 系 break 咗嘅， 但系唔信， 系不过唔信啫。原来就系佢哋 break 嘅。咁原来咧，佢哋讲到点咧？原来由二次大战开始，佢哋咧又开始收到德国嗰啲密码啦，日本嗰啲密码啦。佢哋当时已经发明咗一啲嘅解码机，同埋一班系非常聪明嘅解码人员啦。咁就一路开始解，包括佢哋嘅地点啦、时间啦、嗰啲航行啦、名单啦等等。咁佢哋开头佢哋内部啲人都以为咧，佢哋解嘅嘢都未必准确到 100% 嘅。咁到二战大战之后咧，佢哋再翻查记录咧，原来佢哋当时解嘅嘢咧系 100% 嘅， 系中晒， 中晒 嘅。咁但系其实佢点解唔信咧？嗱，如果佢解得码，咁佢当然有个张电报啊，点样系咪？ 冇错， 要话埋俾你听。嗱，电报呢度第四个字圈圈，再加四个字圈圈，再加四个字母圈圈。咁有证据，点解仲唔信？ 呢个又系另一个阴谋论嚟嘅。当年有人讲过咧，美国系刻意俾日本偷袭珍珠港嘅。 就其实就想掟嚿嘢落去试， 想打嘅。其实美国都吓。咁但呢个系阴谋论啦，呢个唔讲住啦。 就俾佢偷袭。 系啊。 咁呢一个 NSA 有冇有一班人专去 break 个 Bible code？ 有，唔系 Bible code 啦，呢个即系 有 世界曲。 系咯， 即系 总之任何佢有 Bible code 佢咪 break 到癫咗都 break 唔到。 即系总之佢里边咧有唔同嘅部门去 break 唔同嘅密码，总之佢一定要 break 到一啲佢认为要 break 嘅嘢。咁当年 Bible code 里边，即系可能佢认为有啲嘢，如果真系你知啦，即系就算当年洛齐打马士，佢都有人去研究对天噶嘛。咁你 Bible code， 咁你始终都系个密码，同埋嗰个即上次讲嗰个作者呢，佢讲两本书都讲到好似就快俾人打咁样嘅。咁佢都要依照嗰本书解返睇下佢究竟系咪真㗎嘛。咁当然呢样嘢即系佢哋自己就会去研究啦。即就算系佢真系解到就快打成三次世界大战，佢都未必会公开啦。呢个都系佢哋内部嘅事㗎嘛。咁但系佢解码嘅情况呢，就系当日呢，即其实佢觉得最成功嘅当年呢，讲到呢就系冷战时期。咁呢佢哋嗰陣時呢就已經深知道喺幾個嘅 FBI、CIA 同埋 NSA 裏面呢就有一啲嘅蘇聯嘅間諜嘅。咁呢啲蘇聯間諜呢點解佢哋會覺得好危害佢哋呢，就係、因為當中以前呢甚至嗰個曼哈頓計劃呢，佢唔存在曼哈頓計劃呢，原來俄羅斯嗰邊已經有間諜係收到風嘅。咁於是乎佢哋覺得喂唔掂，一定要解碼。咁呢佢哋原來呢就係、其中一個嘅俄羅斯嘅人身上面呢就搵一啲嘅密碼啦。咁原來呢個密碼呢就係、一啲如果解到嘅話呢，就係、全部喺啲名單喺美國啲機構裏面存在嘅蘇聯間諜。 哦， 係啦， 解到就好。 係啦，佢解到嗰個就哇，真係正啦， 抄曬出嚟。 係啦，咁佢哋可能都諗，唉，其實都幾難，因為俄羅斯即係蘇聯嗰啲密碼其實都好難解。咁佢哋運用咗，當然咧，佢哋由其實咧，我剛才讲的就是呢，他当中还有一个牵涉到 NSA， 可以说是如果你讲的电脑系统最先进的电脑系统呢，现在就是在马里兰州的 NSA 总部的了。他1952年开始就已经发展他们那个电脑系统。 但是这个 NSA 总部呢，会不会说即如果你走进去或者在外面拍一张照 片，你一定会被人拉的了。 肯定是 这样的。肯定被人拉的了，你恭喜你的了，一定。一定不会准许你走走在任何范围之内。但是他讲，即我讲到刚才就是说那个电脑系统呢，其实就是帮助解码添的。即例如有些曲啊等等嘅嘢啦。咁而家呢讲到讲返嗰个解码先啦，后来呢佢利用个人手呢，利用智慧啦，同埋利用呢个电脑系统呢，就成功就破解咗俄罗斯嗰个密码㗎。而当时呢就全部原来呢佢哋发现咗喺 FBI、CIA 同埋 NSA 里面三个局，即係情报机关里面呢，有200个苏联间谍。 哇 全部抽签。 但我相信即是你这个人，我们看住美国那里有200个苏联间谍。但我觉得肯定呢，这个在苏联那里呢随时都有200-300个美国 间谍。绝对是，绝对是。但是个问题你记住那200个苏联间谍是他们的情报机构里面。即可能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打击来的。即觉得哇不搞错啊。 是的，即是不就是他们周围去啲大学 recruit 嘅。 可能啦，冇错啦。咁之后就破解咗，就捉咗好多个添嘅。咁有啲就大家有出境啦，有啲就直情坐监嘅啦，有啲就依然係坐緊监添。咁但係讲到嗰个电脑系统呢，其实佢嗰个速度，啲人而家形容呢根本就係以全世界嘅计算运行程式嚟讲呢，佢係最快，同埋有直情係所谓嘅有思想智慧嘅 AI 系统嚟㗎啦。咁而家有人问过嘅，问 NSA 究竟你而家个速度係几快呢咁样。咁佢话呢个係 top secret。咁但係里面有啲嘅数学家呢就话佢俾咗一啲 hint 出嚟啦。佢话佢就讲啦，而家呢个系统呢就快过呢一个数字。佢呢个数字系点呢，就係话70亿个嗰啲叫咩，即係一排字里面有70亿个 单位。 係单位，冇错冇错冇错。70亿个。 过十八千万。 係啦，有70亿个。 70亿个。 係啦，咁只係需要5秒去处理嘅。5秒啊 ,5秒。咁嗰个数学家就话其实。 即係佢嗰啲已经系max out 晒啲 RAM 啊，搞掂 系完全唔知点搞噶啦。但系咧，佢话系快过呢一个，咁你可想而知，佢其实需要好少时间就处理咗啲好多嘅资料嘅。咁但系而家啲人话咧，可能而家呢个系统咧，仲已经更加先进， 可能已经系即刻 real time。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啲人就讲：哇，其实咁你需要咁大型、咁夸张速度嘅电脑，你用嚟做乜咧？除咗解码之外，你解码都唔使成日解到咁多，同埋而家冇战争啦，即系除咗你打人哋之外，系咪先？咁原来咧有另一样嘢咧，佢哋自己都承认做紧嘅。咁承认做紧到点咧？就因为咧，有一单案件发生咗，就喺大概嘅

剛才就講到這個就是媽咪和那個年輕人就被拉的，就說他就是危害國家安全。 沒錯沒錯。 那為什麼要無端端會 拉了他，就說你直情就說你會。 即是他是無端端直情吃一飯，衝進去就現在我要拘捕你啦。 是啦沒錯。 完全知情。 不知什麼事，還要拉了他之後說你現在涉及危害我們美國國家安全等等的東西。那之後呢他兩個直情兩母子傻了望著人，什麼事啊這樣。他因為你們自然會策動一個炸彈爆炸，那他們說冇可能喎，我哋一个好正常嘅家庭，我哋冇同任何恐怖分子有联系，乜嘢都冇，一个正常嘅人。咁佢唔系喎，我哋喺几月几号几点钟，我系即系当然嘅情报系嚟自国家安全局啦 ,NSA 啦，就话我哋知道咗你哋呢系因为倾谈电话当中呢个妈同个仔讲，佢话啊记住喎，那个炸弹点点点点点点咁啊。咁佢哋就话哦，其实你哋误会咗啦，因为呢我下个礼拜呢嗰个学校嘅话剧组里面呢我係放置炸弹嗰个角色嚟嘅。 咁你就偷听到。 原来呢佢呢就后来呢件事曝光啦，之后呢就所有嘅传媒就问，喂，一个好普通嘅家庭，一个好普通嘅电话号，一个好普通嘅妈咪同个仔倾电话，点解你哋 NSA 会知嘅 咧？系咯，呢个真系好劲啊！即系我听到啲边锋咧，就话即系香港啲领事馆嗰啲咧， 系 你喺附近咧讲电话都唔好咁，即系咁唔好讲少，即系咪先？ 点解一定系领事馆咧？我相信全个香港都系、 啊，即系佢哋会其实望住你电话，即系我哋不如去搞下啲咁咩咩咩啦，即系你唔好乱讲呢啲嘢。 嗯，其实咧， 即系佢哋系望住啲电话，睇下有冇人系。任何情况之下准备去闯入领事馆嘅、 如果1997年之前呢、你算我大胆啲讲啦，1997年之前我諗全香港所有嘅电话线都系被芒嘅、 只要听到爆炸炸佢， 唔系唔系 NSA 先会咁嘅，咁佢只系需要治疗啫。咁但系讲翻 NSA 先，一阵先撞香港啦。咁咁之後呢就話啦，其實冇，佢承認啦，開始就話其實都冇錯㗎，我哋50年嚟呢 NSA 工作除咗分析呢個解碼之外呢、其實我哋最主要工作呢係監聽全美國、甚至全世界所有嘅衛星頻道啦、電視頻道啦、收音機頻道啦、無線電話系統啦、有线嘅电话系统咧， 即系佢已经系 lock 住你噶咯。 但系如果佢要听过，佢听到嘅。同埋佢话甚至咩咧？甚至 internet 同埋 fax 机，你 fax 嗰啲乜嘢出去咧？佢哋睇， 即系你平时上嗰啲咩咸网全部知道晒， 全部知嘅。即系总之佢要 check 到嘅嘢咧，都 check 到嘅。咁原则上佢系要望住全球所有人嘅信号。包括尤其是美国公民同埋美国内部居住緊嘅一啲人啦。咁总之佢知道有任何嘅危险情况呢，佢就会 即刻派人上门㗎啦。 係啦冇错啦，或者要通知一啲部门啲人做啲嘢。咁所以佢先至要一个咁夸张嘅电脑系统去处理任何人。所以呢原来呢 即係佢嘅电脑系统自己系识mon住。唔系 佢 唔系语言。 佢都各个语言佢会mon，但係佢系有卫星系统同埋有个电脑系统都要人去监控嘅。即係我哋要勾线呀，要点样等等啦。咁但係你諗下佢而家整个 NSA 里面有大概40,000-50,000嘅工作人员。每日就系24小时做緊呢样嘢。同埋去解码。 咁即係但呢个 NSA 系咪即系咁喺某程度上，佢掌管咗所有嘅最劲嘅资料啦，所以佢系咪影响咗成个政府咧？即系咪即所以系影子政府咧？ 其实咧，冇错，啲人就话啦，其实原则上你控制成个美国局面咧，包括你如果收到一啲 information， 但你啲 information 如果唔俾佢而家表面上嗰个政府咧，咁佢系唔会知噶。咁於是乎咧，佢就话啦，其实当中牵涉嘅就系究竟边一个系控制所有嘅 information 之后，佢决定权系发放。同埋唔发放，同埋发放俾边个？边个要知，同埋边个人唔可以知？ 所以呢个就整治政府啦。 反而啲人就信啦，就话其实根本成件事咧，一个部门咧，这个全球最神秘嘅组织咧，先至系美国嘅影子政府。即系话，如果再 佢掌管咗，我而家都系话话俾政府听啊，都系唔好话啦。 系啦，冇错啦。甚至嗰阵时，而家啲阴谋论啦，讲佢话就系9/11事件啦。甚至美国政府原本一早已经知道，其实呢个事 咁即系其实佢掌管咗打唔打仗？ 冇错冇错。因为咧，你如果再翻查翻9/11事件嗰阵时嗰啲新闻咧，你抄翻咧就系、是。原来当日呢有除咗有情报话已经有怀疑有人去查呢样嘢之外呢、其实有一样嘢几有趣嘅就係91嗰日呢係联邦政府係受到一啲嘅资料嘅提供之后呢，就话91事件呢就有一个叫做演习嘅 是九点之前你所有人要在不同的城市，尤其是在 New York， 他演习就是说万一，他演习就是说叫晒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警察和消防员，就是万一如果今天有飞机坠毁在这些大厦里面，那我们要怎么应变，是一个演习来的。但是讲了是定在九一个日之后到九点之前的集合的。OK， 那这个是几时知道啊？ 其实之后你那一个礼拜报告已经有人知，不过他没人去将这件事去讲到很清楚给人听，关注就是撞了下去。但是事前已经是安排了一个这样的演习，那有些人现在开始分析即是冷静了，再慢慢再翻查翻所有那一个月的资料呢，就发现咦，那为什么那天会美国会知道有个即是要安排 这样的演习呢， 还有所有仪器所谓齐备晒，九点钟之前要摆定晒咧，咁样，咁啲人就话啦，其实会唔会根本所谓呢个 NSA 一早已经知噶啦，即系唔系我哋头先谂得佢咁蠢，阿拉伯文听唔到，其实原来佢听到嘅、所以知道晒嘅。不过 即系亦都系由得佢咋， 系啦，冇错。 嘅意思即系一个嗰啲 conspiracy theory， 冇错啦，冇错， 就系由得佢咋， 冇错。 所以就铺啲美国人去仇恨一啲 阿拉伯人 ，跟住就再铺几样嘢， 系啦，系 啊，就其实好多。都是他们控制的。 没错。 即是这个是 conspiracy theory。 没错没错。 就所以导致在几年后要打仗。 没错。 继而攞油。 首先先打了是啦，首先打了阿富汗啦、之后就打伊拉克啦。 即是他暗地里 create 紧战争。 没错。因为呢现在很多的新派的美国人都觉得啦，其实美国是一个不会愿意见到和平的国家来的。因为他最大的政府的 back up 呢就是軍火商，係啦，即係軍火商啦。 你子彈唔射， 係啊， 嗰啲人冇工做。 冇錯冇錯，你演習如果又冇，你去到外國嘅實戰嗰裏邊啲， 如果你射空炮，冇意思， 冇意思。咁你又要製造啲新嘅武器，又要用咗啲舊嘅武器，於是乎其實咧，佢哋需要大量嘅戰爭嘅。咁於是乎而家啲人覺得咧，根本 NSA 就係要配合所謂嘅影子政府，就係咧點咧？你最好你表面嘅政府你唔知冇所謂，我製造事件俾你。我制造麻烦俾你，不过呢啲嘢咧系养活紧所有其他嘅工作人员。 哇！ 咁但系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可能佢哋觉得啱嘅，因为佢哋觉得，喂，我而家如果冇事，和和平平，警察又少咗，所有人又要失业，咁咪惨。即系喺佢哋咁嘅角度去谂啊吓，咁我哋就会觉得，咁我哋不如静静地制造所有嘅麻烦，又可以益到军火商，又可以益到。 同埋佢系即系，如果呢件事系真嘅，咁佢真系好精心咁选择边个得罪佢最多，然之后去铺几样嘢去整你， 都可以咁讲。 系咪先？如果系真嘅啦，系咪？哇！咁即系匪夷所思，即系呢个世界有啲即要个开工，你就要真系要做军火噶啦。 系啊， 咁要做军火， 系用军 真系要打仗。 系啊，咁边个控制紧美国咧？真系要谂谂啦， 要谂谂。